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55章，宽慰。 说来奇怪，李琴说在世的时候，袁子峰不觉得自己有多想他，多爱他。可一旦他真的不在了，袁子峰开始明白自己的心了。袁子峰去李琴叔一居室收拾东西的时候，意外地在柜子里发现了自己曾经丢掉的那枚戒指。他半蹲在地上，把戒指盒子打开，里面的一对戒指依然闪烁着银色的光泽，和他买时没什么两样。袁子峰自己比谁都清楚，找到这对戒指的几率无异于大海捞针。他难以想象李琴叔到底花费多长的时间，又耗费了多少的心力才把这戒指找回来的。原来这个人的心比他想象中的还要更柔软一些，只是被伤得多了，怕了，所以才说什么都不肯接受他的追求。袁子峰想，如果这世上有早知道的话，他还耐着性子追那么久干什么呀？干脆直接霸王硬上弓了。想到这儿，他不自觉地笑了笑，可神情马上又暗淡下去了。他盯着对戒看了许久，随后将两枚戒指分别套在了左右手的无名指上。袁子峰刚一把抽屉合拢了，就听到缓慢的脚步声，还有说话的声音。 该收拾的收拾一下带回家吧。 要不我说这房子咱们还是留着吧，也算是个念想。 也行，以后秦叔要是回来了也能来这里看看。 袁子峰站起身，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往外走。李父李母正在门口聊天，突然感受到后面有人，纷纷吓了一跳，脸色都惨白起来。 是我，袁子峰。 哎，子峰啊。 李母看到是他，猛地松了口气，拍了拍自己的胸口道： 吓死我了，你怎么会来这儿的？ 我来帮忙处理一下李琴叔的生前的 遗物。这两个字他怎么也说不出口，咬了咬下嘴唇，这才继续道：东西。 哦，那好。 李母点了点头，很牵强地挤出一个笑容。 那你收拾吧，要有什么找不到的就问我，这地方我来了好多次了。 袁子峰嗯了一声，装作继续找东西的样子，实际上注意力一直都放在李父李母的身上。二老精神状态显然是很差，两人都有很深的黑眼圈，李母更是一夜之间白了头似的，这时候竟然有一半的头发都白了。大概是看到袁子峰一直看着自己，李母摸了摸头发道： 这段时间太忙了，一直都没去补色。 啊。 袁子峰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局促地点了点头。李母用帕子擦了擦桌面，突然发起呆了。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突然悠悠地叹了口气。 你说当时秦叔没去看那赛车该多好，当时我就该阻止他的，我本来就觉得那东西没什么好看的，还容易出事。 李母说着说着又发起呆了。袁子峰想开口安慰句什么，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。他能说什么安慰别人呢？他自己都安慰不了自己。李琴叔去世他都难过如此，更何况是一手将李琴叔养大的亲生父母呢？接下来的时间三个人都格外的沉默。 卧室的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李琴书的照片，李父擦拭的时候坐在那儿，突然发起呆了，背影看上去寂寞又孤独。袁子峰只敢站在原地，一句话都不说，直到李父突然拍了拍自己身边的：“ 过来坐会儿，把门给关上。” 袁子峰顺着李父的意思关上门，往前走了几步。 叔叔，您 看。 李父指了指照片上的人， 那时候笑得多开心。 这是一张李琴书读大一时候拍下的，笑起来的时候双眼弯成月牙的形状，甜到了极致。 那是我见过小叔最开心的四年，后来毕业了，他脸上的笑容就越来越少了。 李父看向袁子峰，认真地说道：“ 直到他认识了你，那段时间他脸上的笑容才又开始多起来。” 袁子峰隐约间意识到了什么，但不敢多想，只能沉默着看着对方。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 袁子峰吓得头皮发麻， 一瞬间竟然僵在那儿不敢动弹。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，你之前和小丽关系那么亲密，又不喜欢认识女孩子，不过这事儿我没告诉孩子他妈，怕他承受不住。 李父叹了口气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 我跟你说这件事，也不是想表达别的什么，只是想说，我知道你现在心情一定不好受，但逝者已逝，你得好好的去过自己的生活。小伙子，你还年轻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。秦叔他……” 李父用拇指摩挲了一下照片上的人：“ 他会好好看着你的。” 袁子峰一时失语，心中情绪翻涌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失声痛哭了，但他忍住了。这时候他才察觉到自己是这么的懦弱，竟然需要一个明明比他更伤心难过的长辈来宽慰他。他有什么用？袁子峰盯着照片上的李琴书，他人生中最好的岁月在那四年里，而在和自己相遇之后带给他的全是不好的回忆。如果人生可以有一台时光机的话，袁子峰想回到李琴书18岁，那么他们就可以一起长大，一起参与对方的生活，而自己也绝不会再骗他。可是人生没有办法重来。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，下集更精彩哦。